今日2017年6月11日，望向編輯部，有我 Raymond Wong， 家親生， 真 BC， 好，我哋開始啦。今日要講嘅都有幾個題目，咁啊，第一個題目係咩啊，家親生？家產生， 家產生， 今日有幾個題目要講啊，咁第一個題目係咩呢？ 係，今日第一個題目嘅，梗係啊新鮮滾熱辣，真 BC 去咗英國大選係咪啊？ 冇錯啊，我今次咧係特登翻去歐洲，但係咧其實咧我就唔喺英國投票嘅，因為我嗱呢個又係一個故仔咧，係脱歐之後一個小故事啦，發生喺身邊嘅啦。我有個朋友就係我利物浦嘅小學同學嚟嘅，之後咧佢咧就係同咗一個捷克裔嘅德國女仔住埋一齊好多年啦，已經有三個細路哥嘅。就是因為呢次 Brexit 之後咧，佢就諗下，哇！而家我仲未有德國護照，因為其實佢哋都係住喺德國嘅，佢係住做一啲graphic design 之類嗰啲嘢啦。咁之後佢就咧就今次即係嗱嗱聲趕住翻去即係嗱嗱聲同佢呢個 girlfriend 結婚，因為佢咧就要申請得最好就盡快申請德國籍，因為咧。如果硬脱歐之後咧，真係冇人知道咩事嘅，就係、是、咁樣咯。所以就係之後咧，我哋參加完婚禮之後咧，就一齊去咗投票。我哋咧又見咗好多好多十八九歲嘅年青人啦。我老師話齋十八九歲嘅年青人咧，因為佢哋咧就讀完高中，好多人咧都想去 gap year 啊之類嗰啲嘢，就去歐洲其他國家度學下嘢啦。比如我有親戚喺西班牙學 pastry 啊，又有親戚喺法國學學煮餐嗰啲嘢啦。所以咧，其實咧喺英國以外打工嘅人咧，一係就好後生嘅，一係咧就好似我哋呢啲咁啦，讀咗少少書啦，覺得喺英國就想出，即係叫做喺啲跨國企業做下工啊，咁樣揾啲經驗之後，可能以後翻英國更加好啦，咁樣咯。之後咧，我咧就喺投票站咧都訪問咗幾個後生仔嘅喎，咁咧我就 mark 低咗佢哋講咩嗱。有一個後生仔就講 ：I'm tired, I'm worried, I'm upset. This nice and skull gaping of EU, and that just a protest vote, and that is uncertain of United Kingdom's future. 之後另外一個後生仔咧，佢就同我講話 ：The young people just too young to vote, so that's absolutely unfair.之后佢就好，即系好似好多啲本土派咁啦，隻眼啊睇出好有怒火。佢话 ，You guys snatching away our future. So 之后佢就再讲话 ，19 euro has more of a say in the rest than we do. 之后佢就话。You guys want to take away our future, something like that. 即係佢哋咧，就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上次梁天琦嗰次補選嘅，其實咧都好多僆仔，我覺得咧都有少少嘅心態，即係其實投梁天琦，你哋有冇覺得其實唔係全部本土派㗎？有啲就係好似呢個即係咁啊，香港同英國倒轉翻啦，英國咧係啲老嘢咧就。A protest vote， 但系咧香港咧就系啲后生仔咧就系嗰啲叫咩啊 ？Protest vote 系咩意思啊？系咪即系净系 抗议票咯？抗议 系就系抗议票，即系唔一系咯，即系佢哋系冇谂过其他嘅 factors， 即系嗰啲因素，佢哋就系想讲话我就系唔满意。其实咧我谂今次嘅英国大选咧，好多即系当时17岁几嘅人咧。就冇機會投啊！而家有啲機會投啦，佢哋好多跑出嚟。如果你有留意 BBC 或者The Independent 係咩啊？獨立報係咪啊？ 係獨立報 啊！嗰啲 獨立報 係啊，係啦，佢哋都會係講咧，今次啲後生仔投票率係比任何一屆 都要高好多好多，因为佢哋真係受够啦，佢哋觉得即係好似香港啲后生仔咁，觉得啲老屎忽啊，觉得知己老屎忽之类，所以佢哋今次出嚟投票。所以今次呢个 Spring 啊，即係由呢个 保守党转咗过去 Conservative 工党嘅票係多好多。 From Tory 係啊，到 Labour 係多好多，呢个 Spring 率係十分之高。 即係可以讲系话英国嘅世代之争咯，阿肥亨最中意咁讲喎，世代之争，世代之争。 但系又唔同咧，就系、是其实英国系一个正常嘅社会，香港系唔同嘅，因为你记唔记得阿、大肥都讲过，香港嘅本土派咧，就系、是、同我哋外国嘅 conservative， 即系嗰啲保守人系一样，系比嗰啲。是好保守的，香港的本土派是極右的嘛。咁但是呢，英國嗰啲後生仔呢，即係後生少少啊，同埋好似我哋啲八九十後咁樣，佢哋就會即係個世界就想開放少少囉，想出去見識多啲囉。但啲老嘢就梗係想病埋一邊啦，尤其是啲農村嗰啲啦。所以今次大選我就睇到其實都係一個世代之爭，同埋好多 baby boomers， 佢哋都係活喺過去啦。好似我哋上集講嘅話，佢哋都係老實講，佢哋係二戰之後嘅可以講話既得利益者，所以佢哋諗嘅嘢同埋佢哋睇嘅嘢可能會比我哋窄囉，因為佢哋搵錢啊買樓啊都比我哋容易好多囉。 其實係㗎， 冇錯。 但係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即係香港人呢，佢哋係點樣講呢，佢哋係繼續懷念呢、這個即係香港嘅八九十後，佢哋繼續懷念佢哋細個嘅日子有幾好。佢哋唔係睇將來，而係喺外國嘅年青人咧，佢哋就係佢哋向前望，佢哋覺得其實過去嘅prosperity， 如果要延續嘅話，你個地方只能繼續開放落去，就唔係完全唔同嘅，就唔係好似香港嗰啲人咁講。香港其實本來一個好開放嘅社會，而家佢哋就嗰、那個本土派咧，佢哋就想將一個好開放嘅社會變成一個封閉型嘅社會。咁喺外國又係喺外國咧，即係其實年青人咧就倒轉嘅，同老人家，啲老人家咧就好似香港啲本土派，就係諗一樣嘢就叫 good old days， 就係以前有幾好幾舒服，而家就多咁多移民麻飄飯啊！雖然個國家係有錢過以前，但係都唔係好過以前佢嘅生活，即係好呢樣嘢好奇怪嘅。有中國亦都係， 係覺得啫，係覺得啫。 係如果你覺得你睇翻中國個情況，就會好明顯。即係中國其實如果佢係去翻以前嗰種鎖國嘅政策，其實中國人係唔會想嘅。即係同而家嗰啲喺外國嘅八九十後係類似嘅睇嘢方法，就係其實如果全世界越嚟越開放，有嘅就係機會，大家就可以試一試。 冇錯， 但係 我 你講， 我係咁睇啊嚇，唔好意思，佢中點講咧？你香港係好特殊嘅，因為佢大陸落嚟嗰批人利用咗你香，因為你上層好似六八九嗰班咁嘅人啊，包括埋阿曾蔭權嗰班人，利用開放呢一個名，引入咗一批大陸嘅人去換裝啊嘛。我稱之為換裝啦嚇，將你以前由香港人華資主導啊嗰種開放，變成趨向，即係由面向世界轉咗去面向北方 ，only 面向北方啊嘛。佢哋係用開放呢一個名義，所以呢一代香港嘅年青人，佢話：誒、哎，我要山集。佢唔，如果你話我哋係向世界開放，而唔係淨係向北方開放咧，佢唔會去走到咁右嘅。但係問題係成個社會，即係由傳媒啊，由個政府啊，見到社會嗰啲講衰啲，連嗰啲所謂社工都係向北行。咁你既然向北行，就話叫開放，咁我寧願唔開放啦，因為我原本係要係面向世界噶嘛。你就借開放個名 shift 咗向北邊開放，而 block 咗個世界。既然係咁，我唔要開放。 咁 應該係咁諗。 所以呢個問題，呢個睇法你係啱嘅。但係香港其實一直都唔係即係好似，即係如果你睇翻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嘅時間啦，其實主導香港嘅係英國佬嘛，同埋係其實華資係有錢，但係華資真正有錢唔係，譬如七十年代華資唔係真正有錢，即係佢係過咗中英聯合聲明，英國佬諗住撤退啦， 要撤退啦， 咁樣其實先至係用華資去 fill 咗嗰個 void。咁其實一直都係英國佬主導，咁但係即係你華資主導完之後，華資睇到個可以繼續延續佢哋富貴嘅方法咧，就係向北方靠攏咯。 向北。 咁其實係好正常嘅，因為如果你睇翻華資喺海外做生意嘅經驗咧，實際上賺到錢嘅人係好少。即係你睇佢哋嗰個本身嗰、那個視野係好窄嘅，即係除咗李嘉誠之外，係完全冇一 啲。李嘉誠都輸，老實講有幾壇嘢都輸啦，係咪？ 但係佢 油沙係咪啊？ 油沙暫時輸啫，但係如果你諗翻，即係佢最初買嘅時候都係輸嘅，但係佢跟住有一段時間贏咗好多。咁你冇可能成日都贏噶嘛？即係你好似芒果佬咁，即係佢選到而家咁都要輸啦。咁佢而家係其實有一個反撲咯。咁即係講翻即係轉莊嗰個問題。咁其實你即係香港，如果你承認係中國嘅一部分嘅話咧，咁、那個莊係一定要轉咯。即係好，即係話，即係中資會佔咗大部分嘅經濟總量咯。即係佢其實而家你睇到以前，譬如以前喺香港啲銀行，咁可能就係英資嘅銀行係最大啦。咁可能有少少細嘅華資銀行啦，即係我意思華資就係李國寶嗰類啦，即係東亞嗰啲大新啊嗰啲咯。咁你睇下，但係而家基本上係中國嗰四大行嘅佔嘅份額係多過以前好多噶。你睇翻，即係以前可能有啲咩南洋商業銀行啊，咩廣東省乜乜銀行嗰啲，但係嗰啲其實都係細銀行嚟嘛。就算你都係中銀嘅話，佢哋佔嗰個市場份額都係好細嘅。即係其實係用咗廿年，即係差唔多用咗廿年嘅時間去將成套嘢改變。咁其實你香港人可能如果你住喺香港，你唔覺噶咯，即係有啲人就會唔覺。但係其實成套嘢係慢慢轉變咯。咁其實你作為香港人，如果你諗住留喺香港嘅，你係要適應呢樣嘢。係啊。 啱啱。 即係你就唔可以話繼續封閉自己。即係如果你繼續封閉自己，反而你即係連你連同大陸人嘅競爭都贏唔到。即係如果你係要 呢、這個啱， 係啊，因為如果你封閉嘅話，你只係呃自己啫嘛，即係好似鴕鳥咁樣掘個窿擺個頭落去。即係好多香港人而家嗰個，即係同埋本土派，主要係本土派，佢個心態就係我掘個窿自己埋個頭埋去搞掂，其他嘢唔使理。但係世界唔係咁嘅，世界側邊嘅世界不斷，其實而家個個都係不斷望，即係北望神州。如果你是以揾錢為你的人生目標，咁你一定要向北望，呢個冇辦法。 係， 但係即究竟除了向北望之外，有冇其他選擇呢？其實都是有嘅。咁你不過，咁你就要去adopt 一啲唔係主流社會嘅思維方式咯，即係譬如你唔睇錢睇得咁重要，因為香港主流嘅人係睇錢睇得最重要喎。咁如果你唔係睇錢，即係你如果係要做一個清高嘅人，你要離開即係主流嘅諗嘢方法咯。但係好多人係做唔到，其實大部分人都做唔到。而本土派最可惡嘅地方就係佢哋本身唔係一啲係道德上面特別好嘅人，即係唔係佢唔可以有一個真正嘅alternative 俾到大家，但係佢就喺度 sell 一個冇可能嘅 alternative， 即係好似陳文講嗰啲咩同中共合作啊，你就可以安穩自治啊，喂，其實嗰啲你聽下就知道係冇可能的，不過。佢哋就照樣即係喺度 sell 呢樣嘢咯，即係好似阿鄭松泰咁樣。其實佢哋明白就係主流嘅普羅市民係好蠢嘅， 你只要话俾佢听，郑同太自己讲啦。如果佢爆咗出嚟啊， 系喎 吓，系 啊，而家 啱啱嗰个系啊， 啱啱阿二德陀阳嚟咗。 喂，你好，大家好， 接入， 特入啊， 特入啊，特入啊，系、 啊。哦，系。是我仲想讲嘅咧，就系嗱，既然你系当中共系敌人，咁你系咪应该有个斗争心态同中共斗，或者同我就当你佢当，我就当你当佢啲市民都系你敌人，咁你系咪应该学好自己嘅嘢，尤其是英文咧，系咪应该学好少少啊？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又曾经教过 IELTS 啊，即系教啲国际英文考试咁啦。其实我觉得我呢几年咧，我睇住大陆嘅留学生咧，英文系进步得十分地快嘅。呢个系真嘅，即系你唔可以唔承认香港人，尤其是九十后之后嘅英文系差咗嘅。虽然你可以话佢系咩母语教育搞祸咗佢，但系如果你知道问题所在，点解你唔去改正或者自己再学好啲，同佢哋竞争，打低你所讲嘅咩蝗虫乜乜乜咧？ 呢个绝 点解你 绝对冇错， 系啊系啊系啊 ，NBC 讲，因为其实香港人有个好而家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佢哋好散布一种失败主义。就是说大陆这样泰山压顶，我们顶他不顺了，我们就前路茫茫，无路可走。即其实东方同 你这种失败 样嘢，东方同我这个 sell 这样嘢，一边就是 sell 这样嘢。新闻日日再出话边个细路想话自杀啦，好成个气氛都好负面，就搞到。 煽情啊嘛，要卖纸嘛。而另一样嘢系，你睇下无线嗰啲师奶剧，你又明啦。个个都话：哎，我唔掂啦，唔掂啊！哇，突然间有个大陆佬抌水啊，耶、yeah! ！套套都系咁嘅。你留意， 咁佢哋系咁样，即系佢哋系要，即系因为电视系文化嘅一部分啊嘛。其实佢哋好明白啊，中国好明白，你唔会一般人唔可以喺大陆开电视台，冇可能嘅。咁其实佢亦都唔 错。但系你我。 不会容许香港有一个独立人开的电视台是散布一些，譬如说我、哦、你靠鬼都会反而有多些机会，他不会讲这些东西的。即是他们是一个文化。 我看最新那套什么鬼东西、人民的名义最后那一集。 呢、这个系国内一个好出名嘅电视剧啦，即系 基本上喺度讲都有睇听噶啦，系讲打贪嘅。佢最后嗰集就系话嗰个佢成个故事就系由一间厂啊，俾啲贪官卖咗出嚟抗争引起，咁成个省嗰啲人俾人拉晒，最后嗰间厂就话佢接到，因为话起。做 A 货做得好，同嗰个鬼佬公司和解，间鬼佬公司就话：你间厂嗰啲货好好，我决定咧搵俾晒啲订单你做。间意大利厂，即系嗰个故事，佢大陆嘅故事就系话：我哋个个咧就系靠英国、美国嗰度做生意发达嘅，佢啲企业同香港嘅完全唔同嘅。香港嗰啲就话：哇，搵个大陆佬翻嚟抌水啊，好似睇嗰啲外回家，哇，曹总啊！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留意一下，即是基本上整个香港社会是好像韦小宝那样的擦鞋。 其实 是不识两手。 香港人没做实业很久了，因为香港人没做实业很久了，即是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他们一直 香港人 炒股炒大了。 是你哪个讲，刚才未讲完的。 二德台长。得佢啊！ 系佢香港咪炒股炒咗咁多年，搵快钱容易，炒 Snoopy， 炒 Snoopy 都可以炒得起啦。做咩做大？ 系 好简单啫嘛。 系呢啲系英国佬嘅留低嘅 legacy 系嘛？即系佢哋讲到话点好点好，但系其实啲炒买卖啊，都系英国佬教的，我谂系咪啊？ 其实系嘅，因为佢 嗰种风气， 佢主要系转型啊，即系嗰社会转型嗰种方法啦。即系你明唔明？最初就由农业啦，社会好明显系农业社会啦，跟住变咗做一个 第一产业啦，系 第一产业，跟住做 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就做 industry 建造业 ，manufacture 建造业系啦，咁跟住即或者系第生产嗰啲嘢啦，总之就系、是、即系实业啦，咁跟住第三产业就系金融咯， 咁 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系啊。咁其实大部分嘅社会都系金，即系而家其实大部分经济体系都系金融服务为主体嘅，因为金融同埋服务两个加埋，通常喺发达国家系占八成咯，最少经济。咁香港就有一个奇怪嘅地方，如果佢因为香港嘅经济点解会咁睇落去咁单一呢，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因为佢系一个 city state， 咁基本上一个 city state， 咁你睇到好似新加坡啲，佢只会好单一嘅啫，佢冇得做好多唔同嘅嘢噶，系除非政府帮即系有计划去即系去扶持一啲唔同嘅其产业，否则嗰啲产业系冇可能生存到。 即系老实讲，我系咁睇，香港政府搵咗咁多年快钱，佢根本就唔想，而且可能共产党亦都唔想你咁样做，因为你用咗金融业嘅话，你如果可以生产到自己嘅嘢嘅话，你就唔会靠我噶啦嘛，我会吸唔到你啲资金啊嘛，即系我睇嗰啲咩世界零距离嗰啲，佢搵几笪欧洲小国，譬如话咩啊？咩？佢嗰次去 瑞典啊？ 瑞典啊，或者咩伊士登啊？我唔鬼记得啦，喺瑞士隔篱，系啦， 列支敦士登， 系啊，佢列支敦士登话假牙最出名噶嘛？其实你只要系啊，你只要有一门嘢系好特别，大力投资落去，世界少有嘅，你都有机会。好似加拿大有一个省。有一个城市，佢最出名就系做同位素，核能同位素。原来呢个同位素咧，就系全世界占咗六七成嘅 X-ray 都要用，唔系嘅磁力共振都系要用同位素，就系由加拿大呢个镇仔出产嘅。 咁啊够啦，个scale 大啊嘛。 系啊，即系如果你香港能够做到嘅，咁咪得咯。但系香港政府唔会咁做，香港政府就向成个城市都系咁噶嘛。 系， 咁你冇计嘅。 所以啲香港留学生咧读嘅，即系我知啦，我前大学教读嘅都系 marketing 啦，即系我哋西方世界睇嚟系冇够用嗰啲啦，即系 marketing 啦，仲有 finance 都有用少少，之后仲有嗰啲咩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啦，即系嗰啲其实唔使有读定冇读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大家都喺啲 唔系阿妈阿冇嘢噶，佢哋听到翻嚟嘅哇，读呢啲好喎，哦咁阿妈叫佢读咯，其实攞个学位咯，其实 读 science 啊嗰啲好少嘅香港人 science engineering 啊，基本冇。 而家基本上。 因为咁快咁， 港大都连呢个物理都取消埋，即系 as a major 都取消埋，即系你唔可以必修人士系专攻物理嘅都唔得。咁其实系好大一个问题嚟，因为其实你睇到嗰、那个大学咧，其实本来原意咧大学咧就唔系出一啲可以即刻用嘅人才，即系其实大学出嘅人咧系令到个社会好少少嘅原因咧。就是大学出的人呢，就是想嘢嗰方面呢，是会从一个高啲嘅考量嘅角度去睇事物嘅，即系其实个原意系咁样。但系而家香港其实基本上佢唔系，即系佢唔系做呢一样嘢咯，佢唔系教育人咯，佢系只不过系生产啲人出嚟做一个教育产业，即是佢当自己一个教育产业，佢又生产一啲人出嚟可以即刻摆落去社会俾啲生意佬应用嘅，即係俾啲 employer 去应用。咁变咗就会好唔一样㗎啦，个社会嗰个出嚟嘅结果就係、是。咁 佢係要奴役你嘅人㗎嘛，我要奴役你，你都係李国章而家揸搭式嗰班李国章争你港大争到你死嘅呢班咁嘅贱人，咁你冇计嘅。是咪？我系要毁灭你港大，我知点样可以毁灭你港大。我毁灭咗你港大，你以后用嘅公务员等等就唔会再由你港大出，会由北边请个人落嚟做。咁摆到明，佢而家要换血换装啊！ 佢系要香港本土嘅人，只系做翻 中层管理， 金融啊， 最中层管理，中层管理、哦、最尽就中层管理，你就唔可以再上， 嗯、 即系佢系上层嘅人，一定要系自己嘅出品，即系好似阿松泰咁样，佢都要去北大，去北大即系烫一烫金，烫一烫金吓，咁样先至翻到香港，佢先至其实松泰呢单嘢可以讲详尽啲，我系迟啲，因为其实松泰呢个人咧系好 Q 可疑嘅。即係佢根本上完全唔係你諗到嘅熱狗咁簡單，有好太多人幫佢貼金啊！即係呢一個人，其實可以我哋可以揾一集可以詳細講下呢條友，係 嗯， 咁 不如講下芒果佬啊，芒果佬咁樣嚼咁樣話反面就反面嚼啊，咩嘢啊出盡啊仇斯達係嘛？嗰班嚼啊嚼位黃楊達，你哋點睇？ 其实冇嘅，即系芒果佬佢读坏书嘛，佢读历史嘅，佢基本上系当自己系皇帝咁样做，一直都系其实。咁佢 毛泽东啊，佢当自己 毛泽东系当自己皇帝，所以芒果佬都系当自己皇帝，即系我解释嘅，即系我认为啦。咁佢其实佢就系等下边啲人咧，其实一直都系等呢个咬嗰、那个，嗰、那个咬嗰、那个，即系其实系等下边人互咬，咁佢系坐喺上边系超然嘅。 但系好奇怪， 受害者咁样， 吓、啊、佢永远都系嗰句噶啦。佢最后出手嗰句就系话：你搞我老婆，你搞我个仔，我同你死过。佢一出到呢句咧，就冇弯转噶啦，我就要咬死你噶。摆个老婆个仔上， 真系次次都系、哦， 但系佢次次系啊，次就之前就一句嘅，就系话。出嗰句就系话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屌佢啊，喺度猛咁闹人，多余 啊！然之后唔过三个月咧，就话你搞我个老婆，你搞我个女，我同你 搞个仔， 搞我个仔，搞我条女。 其实芒果佬又系浸淫咗喺佢风光嘅时候，即系其实佢最风光嘅时候就系九十年代到二千年度啦，即系2000、2000几年未做社民连 嗰阵啦， 未做社民连，即系佢有几份粮啊，报纸又有嘢写，电台有地盘，即系嗰阵时佢系佢最风光嘅时候。即係亦都係老蕭俾佢做社報做上市公司主席嗰陣時係最風光嘅，咁佢不斷練呢段時間嘅嘢，所以佢做任何嘢咧嘅目標咧都係去翻佢最風光嘅時候，即係佢其實呢個人係同即係點解佢會做本土派咧？其實就係又係同其他本土派啲人一樣，就係懷緬過去，佢係唔會睇將來嘅呢個人。所以你如果跟佢嗰啲人咧，其实只会搞到香港更加 PK 嘅啫，个个都向后望，其实个世界变咗啦，你侧边嘅世界唔一样啦，而家，即系你如果系要生存到喺未来呢十年甚至二十年生存到，照用芒果佬嘅方法系冇运行嘅，一定冇运行。系咯，我 但系有样嘢吓，但系你有样嘢唔能够唔服佢，佢每一次用一招，都有一班人会信佢。我系唯一嘅例外。啊，嗰下嘢好嘢喎，即系好似佢捧阿陶君衡嗰人打嗰个叫乜鬼卢永乐 啊，系 咯，阿陶君衡我信佢。好啦，到佢捧 马草泥， 系马草泥，阿马草泥又会信佢嘅。 其实 好嘢喎， 但系你有冇留意一样嘢？佢每次捧嗰个人咧，其实实际上都唔系佢核心嘅班底嚟 嘅。系啊，但系 佢捧亲嘅人都系一个随时可以掟走嘅棋子， 可以踢佢落嚟， 可以系弃卒。但系嗰班人又会信佢，会信自己唯一嘅例外。啊，嗰下嘢真系唔到我唔服。因为大佬咁多镬啦， 我唔清楚啦。但系即系喺黄杨达个 case， 我觉得黄杨达即系我嘅睇法同阿 Tony 好唔一样。就系我觉得阿黄杨达其实系比较蚀底嘅，即系佢一直即系付出嘅嘢，可能芒果佬都系冇足够咁样 compensate 佢嘅。即系我认为吓，即系当然黄杨达都系一个契弟啦。佢下边嗰班人即系付出为热狗嘅付出。亦都係黃楊達係冇 compensate 過啦，相信如果唔係法國佬嗰啲都唔會即係反 Q 曬面啦，係咪先？ 但係 咁啊係啊， 但係即係究竟邊一個係 lesser evil 咧？我就真係認為啊，黃楊大係 lesser evil 啊，因為芒果佬佢嗰個底子太厚，即係隨時東山再起或者鹹魚翻身都係可以。黃楊達其實我諗而家佢好快就收期啦，佢當嘢，就算佢當嘢名義上有一個議員鄭松泰，但係嗰個鄭松泰咧唔係為熱狗，佢係為自己。 應該話為某一方面人，係係呢句成日講啊，歷史再次議啊嘛，而家。 冇办法， 系啊，佢，但系我觉 佢成日讲咧，就系、是、就系、是、想佢走，你同执晒冇钱俾你啦，而家 系系，佢而家咩容共与清党，其实就系讲阿阿傻根，即系而家就清走佢佢啲人啦，同阿达，但系咧我 见过而家你哋， 其实咧仇思达就系芒果佬咩啫，个白手套啫，嗰啲嘢，其实你谂下呢啲嘢。都系都系啲都系 My Radio 嗰边啲人提供噶啦，我谂都系即系嗰啲热狗入边啲针啊，你谂下、哦，芒果都过咗好多职员俾阿史松泰嘅、哦，咁录佢音其实用乜嘢啊？李慧仪都录佢音啦，系咪？ 可能系阿近做嘅，老实讲，我系绝对相信系阿近做嘅。如果你话系佢做，我唔惊奇。呢个嘢反得老萧，阿老萧，阿老萧都话咩咩，我推衣及食。啊！我好记得佢嗰句啊，但系佢竟然呃我，我最憎人呃我咁。哦， 老萧，咁你佢老萧自己都呃唔少人，即系即系讲句 fair 啲。 系呢句真，系呢句真嘅。 咁但系即系，但系老萧估唔到会俾个傻仔呃到啊嘛。即系阿近嘅人可能系嘅城府， 阿近应该唔傻，我系 佢嘅城府系深过我哋所想。 咁当然啦， 口齿不清而已啫。佢就口齒不清嘅， 少人啦。 虎父無犬子啊嘛，即係佢老豆咁勁，佢冇可能咁樣噶啦。其實，即係佢有啲一定有啲特長咧，我哋係唔知嘅。好，呢次差唔多。係。 豬食。 呢次差唔多，下次再講，繼續講芒果佬。 好。 好。好。